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，其实也很有趣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读史有学问，让我们一起学历史。